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六百，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十六分，般若波罗蜜多之八。复次，善勇猛，若诸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行色，开显不开显，不行受想行识，开显不开显，不行眼，开显不开显，不行耳鼻舌身意，开显不开显，不行色，开显不开显，不行声香味触法，开显不开显，不行眼识，开显不开显，不行耳鼻舌身意识，开显不开显，不行色，极静不极静，不行受想行识，极静不极静，不行眼，极静不极静，不行耳鼻舌身意，极静不极静，不行色，极静不极静，不行声香味触法，极静不极静，不行眼识，极静不极静，不行耳鼻舌身意识，极静不极静，不行色，本性清净不清净，不行受想行识本性清净不清净，不行眼，本性清净不清净，不行耳鼻舌身意，本性清净不清净，不行色，本性清净不清净，不行声香味触法，本性清净不清净，不行眼识，本性清净不清净，不行耳鼻舌身意识，本性清净不清净，不行色，本性开显不开显，不行受想行识，本性开显不开显，不行眼，本性开显不开显，不行耳鼻舌身意，本性开显不开显，不行色，本性开显不开显，不行声香味触法，本性开显不开显，不行眼识，本性开显不开显，不行耳鼻舌身意识，本性开显不开显，不行色，本性极静不极静，不行受想行识，本性极静不极静，不行眼，本性极静不极静，不行耳鼻舌身意，本性极静不极静，不行色，本性极静不极静，不行声香味触法，本性极静不极静，不行眼识，本性极静不极静，不行耳鼻舌身意识，本性极静不极静，不行色，本性远离不远离，不行受想行识，本性远离不远离，不行眼，本性远离不远离，不行耳鼻舌身意，本性远离不远离，不行色，本性远离不远离，不行声香味触法，本性远离不远离，不行眼识，本性 远离不远离。不行耳鼻舌身意识本性，远离不远离。不行色，过去未来现在本性，清净不清净，开显不开显，极静不极静，远离不远离。不行受想行识，过去未来现在本性，清净不清净，开显不开显，极静不极静，远离不远离。不行眼，过去未来现在本性，清净不清净，开显不开显，极静不极静，远离不远离。不行耳鼻舌身意，过去未来现在本性，清净不清净，开显不开显，极静不极静，远离不远离。不行色，过去未来现在本性，清净不清净，开显不开显，极静不极静，远离不远离。不行声香味触法，过去未来现在本性，清净不清净，开显不开显，极静不极静，远离不远离。不行眼识，过去未来现在本性，清净不清净，开显不开显，极静不极静，远离不远离。不行耳鼻舌身意识，过去未来现在本性，清净不清净，开显不开显，极静不极静，远离不远离。善友们，若诸菩萨能如是行，速能圆满一切智法。复次，善友们，若诸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是执色，不是执受想行识，不是执眼，不是执耳鼻舌身意，不是执色，不是执声香味触法，不是执眼识，不是执耳鼻舌身意识，不是执色清净，不是执受想行识清净，不是执眼清净，不是执耳鼻舌身意清净，不是执色清净，不是指声香味触法清净，不是指眼识清净，不是指耳鼻舌身意识清净，不是指色所缘清净，不是指受想行识所缘清净，不是指眼所缘清净，不是指耳鼻舌身意所缘清净，不是指色所缘清净，不是指声香味触法所缘清净，不是指眼识所缘清净，不是指耳鼻舌身意识所缘清净。复次，善友们，若诸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执着色，不执着受想行识，不执着眼，不执着耳鼻舌身意，不执着色，不执着声香味触法，不执着眼识，不执着耳鼻舌身意识，不执着色清净，不执着受想行识清净，不执着眼清净，不执着耳鼻舌身意清净，不执着色清净，不执着声香味触法清净，不执着眼识清净，不执着耳鼻舌身意识清净，不执着色所缘清净， 不执着，受想行识所缘清净；不执着眼所缘清净；不执着耳鼻舌身意所缘清净；不执着色所缘清净；不执着声香味触法所缘清净；不执着眼识所缘清净；不执着耳鼻舌身意识所缘清净。善勇猛，若诸菩萨能如是行，速能圆满一切智法。善勇猛，若诸菩萨能如是行，则为临近如来实力，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善勇猛，若诸菩萨能如是行，则为临近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身真金色，无边光明，如龙象势，无能见顶。善勇猛，若诸菩萨能如是行，则为临近过去未来现在，无着无碍之见，亦为临近如来教授教戒示导，亦为临近过去未来现在，无着无碍之见，决定受记。善勇猛，若诸菩萨能如是行，速证一切佛法清净，速能证得佛土清净，速能摄受声闻众圆满，速能摄受菩萨众圆满。善勇猛，若诸菩萨能如是行，不住色，不住受想行识，不住眼，不住耳鼻舌身意，不住色，不住声香味触法，不住眼识，不住耳鼻舌身意识，不住名色，不住颠倒见盖爱行，不住欲界，不住色界，不住无色界，不住有情界法界，不住地水火风空识界，不住我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不特切罗，一生如同坐者受者知者见者，即彼诸想，不住断长，不住染净，不住缘起，不住不失前贪持戒犯戒，安忍愤恚精进懈怠静虑散乱妙慧恶慧，不住念住正断神足根力觉知道之，不住颠倒等断，不住静虑解脱等持等智，不住明及解脱解脱智见，不住尽智无生智无造作智及无着智，不住止观，不住无量神通，不住苦集灭道，不住一生声闻独觉菩萨佛地，不住一生声闻独觉菩萨佛法，不住生死涅槃，不住佛智力无畏等，不住过去未来现在智见，不住佛土圆满，不住声闻众圆满，不住菩萨众圆满。何以过？善勇猛，以一切法不可住故。善勇猛，非一切法有可住意，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皆无执藏，无执藏故无可住者， 善勇猛，若一切法有可住者，应可示现，此可执藏，此法常住。如来亦应安住诸法，示现诸法，此可执藏，此可集集。善勇猛，以一切法不可安住，不可执藏，不可集集，是故无法是常住者。由此如来不安住法，亦不示现，此可执藏，此可集集。善勇猛，无有少法是时可生，亦无少法时可生故，都无所住，故说诸法无可住意。善勇猛，以无所住即无不住为方便故，说一切法都无所住。善勇猛，无有少法可说住者，如四大河无热池出，未入大海中无住意，如是诸法乃至无造诸行未尽终无注意。善勇猛，无造行者为于此中无住不住，无流难者一切皆依速数而说，实无有住无流难者，无究竟者亦无不住。善勇猛，无造行者以速数说，如诸有情世俗所见，非实有住或流难者或究竟者，亦无不住。非无造行有实住者，是故可言以速数说，故一切法皆无住之意。善勇猛，如是菩萨摩诃萨众依一切法无住方便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善勇猛，若诸菩萨能如是行，速能圆满一切智法，临近无上正等菩提，即能安坐妙菩提座，即能证得一切智智，即能圆满三世之见，即能圆满一切有情心行差别，便知妙之故。善勇猛，若诸菩萨摩诃萨众欲普扰仪一切有情，欲以财施一切有情皆令充足，欲以法施一切有情皆令愿满，欲能破坏一切有情无名卵壳，欲普授予一切有情大智佛智，欲普哀悯一切有情，欲普利乐一切有情，欲令一切有情丰足财施法施，欲令一切有情丰足清净施罗，欲令一切有情丰足安忍柔和，欲令一切有情丰足勇猛精进，欲令一切有情丰足清白净律，欲令一切有情丰足微妙般若，欲令一切有情丰足究竟解脱，欲令一切有情丰足解脱智见，欲令一切有情丰足生诸善趣，欲令一切有情丰足明及解脱，欲令一切有情丰足毕竟涅槃，欲令一切有情丰足诸佛妙法，欲令一切有情丰足圆满众德，欲转无上微妙法轮，一切世间沙门梵志天魔外道皆 无有能如法转者。欲于世间宣说妙法，欲能如实即诸佛地，欲能如实即菩萨地，欲能如实即独觉地，欲能如实即声闻地，欲能觉发诸有情类本愿善根，令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勇猛正勤，常无间断。应以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无所顾恋。善勇猛，我都不见有诸语法能令菩萨速即圆满，所求无上诸佛妙法。如此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安住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实无暂舍，速能圆满一切智法。善勇猛，若诸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能至究竟，是诸菩萨临近无上正等菩提，定无疑惑。善勇猛，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闻此般若波罗蜜多，欢喜信受，生思想者，我说彼类能引无上正等菩提，殊胜善根，速至究竟。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摄受善根，定能积极大慧资粮。善勇猛，若诸菩萨手执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相应法教，是诸菩萨设不现前蒙佛受记，当知已尽蒙佛受记，或复不久当蒙诸佛现前受记。善勇猛，譬如有人精勤受学十善业道，以至究竟，当知彼人善根成熟，以得临近北俱卢生。如是菩萨若受至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临近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定无疑惑。善勇猛，譬如有人乐行会舍，与诸财宝无所顾吝，与诸友情常以布施、爱语、力行、同事、舍受、持戒、修忍、摧伏骄慢，修如是行至究竟时，速获大财，胜于高足。如是菩萨若受得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临近不退转位。善勇猛，譬如有人乐修施戒施罗安忍，无不具足，慈悯有情，劝持境界，复能造作感增上业，当知速获转轮王位。如是菩萨若守得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速作妙菩提座。善勇猛，如转轮王将登大位，于白半月十五日晨沐浴受斋，至大殿上生狮子座，面东而坐，有大轮宝从空而至，当知彼王受转轮位，不久当得具足七宝。如是菩萨手中得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速获一切之智。善勇猛，如有情类成圣善根，常乐修行清白之行，信解广大，厌患人身，具净施罗，乐迎众事，其心常业思愿升天，与四周人常为富户， 当之比类，不久得为四大天王，护四周界。如是菩萨若以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法教，师有情类，心无吝惜，当之不久得为法王，与一切法皆得自在。善用吗？如有情类成圣善根，清净过前所成就者，所获财宝先会施他，后自受用，所营事物先为有情，后方为己，常自守护，不为非法不平等贪之所染污，其心长夜愿为天主，于所修善其心坚固，当知彼类不久定生33天做天地事。如是菩萨若以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法要，师有情类无固吝者，当知不久定作法王，与一切法得大自在。善勇猛，譬如有人得四凡住，当知不久生于凡天，如是菩萨若以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法要，师有情类无固吝者，当知不久转妙法轮，施诸有情利益安乐。善勇猛，譬如大地至雨季时，见上空中密云寒润，天将昏暗，渐降大雨，泼湖池沼处处充溢，大地圆席上下俱润，密云垂覆，甘雨普洽，令诸药物桧木丛林枝叶花果悉皆茂盛，水陆山川香气奋敷，处处皆有花果泉池，大地与时甚可爱药，人非人类见以欢愉，采摘花果嗅香尝味。如是菩萨现得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是诸菩萨当知不久一切智智之所润沃，善能去入一切智智，当能开显一切智智，由思运洽一切有情，分别开示无上法宝。善勇猛，譬如无热龙王宫内有情生矣，出四大河各去一方，充满大海，如是菩萨手中得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复能与中精勤修学，彼皆能出大法流注，以大法师充足有情。善勇猛，如众鸟等以妙高山，形类虽殊而同一色，如是菩萨手中得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信受修行皆同一趣，为去如来一切智趣。善勇猛，譬如大海诸水一池，常为众流之所归去，如是菩萨手中得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令极通力，不久当作一切法海，速即当成一切法器，常为诸法之所归去，世俗诸法不能扰动。善勇猛，如日轮举必诸光明，如是菩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出现世间，一切外道悉皆隐没。善勇猛，若诸菩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出现世间，与有情类做法明照。善勇猛，若诸菩萨出现世间，做诸有情善根明照， 与有情类作净福田，一切有情皆应供养，一切有情皆应归去，一切有情皆应称赞。复次，善勇猛，若诸菩萨能学般若波罗蜜多，于诸学中是最胜学，如是学者普为有情净涅槃路。何以故？善勇猛，若学般若波罗蜜多，于诸学中最胜第一。微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善勇猛，若诸菩萨能学般若波罗蜜多，令一切学戒至究竟，普能受持一切所学，与一切学皆能开示，摧伏一切他论邪学。善勇猛，若诸菩萨能学般若波罗蜜多，则能修行三世诸佛诸菩萨行。善勇猛，诸佛世尊于此所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正当学极善安住，为诸有情以正当说如是无上清净学法。善勇猛，如是所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超过一切世间所学，最尊最圣。善勇猛，如是所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自然学，一切世间无能及者。善勇猛，若学般若波罗蜜多，于诸法中都无所学。为若世间，若出世间，若有为，若无为，若有漏，若无漏，若有罪，若无罪，与如是等一切法门不生执着，与一切法无着而住，为诸有情无倒开示无上清净所学之法。何以故？善勇猛，以一切法无着无缚，无有少法为着为缚而现在前，由此亦无得解脱意。善勇猛，色无着无缚，亦无解脱；受想行识无着无缚，亦无解脱；眼无着无缚，亦无解脱；耳鼻舌身意无着无缚，亦无解脱；色无着无缚，亦无解脱；声香味触法无着无缚，亦无解脱；眼识无着无缚，亦无解脱；耳鼻舌身意识无着无缚，亦无解脱；名色无着无缚，亦无解脱；颠倒见趣诸盖爱行无着无缚，亦无解脱；贪嗔痴无着无缚，亦无解脱；欲界色界无色界无着无缚，亦无解脱；有情界法界无着无缚，亦无解脱。我有情命者圣者阳者是夫不特切罗，一生如同坐者受者知者见者，即彼诸相无着无缚，亦无解脱。地水火风空十界无着无缚，亦无解脱；缘起染净无着无缚，亦无解脱；布施悭贪持戒犯戒安忍忿恚精进懈怠静虑散乱般若恶慧，无着无缚，亦无解脱；苦集灭道无着无缚，亦无解脱；念住正断 神足根力觉知道之，无着无缚，亦无解脱。颠倒等断，无着无缚，亦无解脱。净虑解脱等持等智，无着无缚，亦无解脱。无量神通，无着无缚，亦无解脱。尽智无生智，无造作智，即无着智，无着无缚，亦无解脱。明即解脱，解脱至见，无着无缚，亦无解脱。一生声闻独觉菩萨佛地，无着无缚，亦无解脱。一生声闻独觉菩萨佛法，无着无缚，亦无解脱。生死涅槃，无着无缚，亦无解脱。佛智力无畏等，无着无缚，亦无解脱。过去未来现在至见，无着无缚，亦无解脱。黑锅善勇猛，以一切法着不可得，福不可得，着缚即无，从彼解脱亦不可得。善勇猛，言着缚者，为于法性执着系缚，法性即无，故不可说有着有缚。言解脱者，为脱着缚，彼二即无，故无解脱。善勇猛，无解脱者，为与诸法都无有能得解脱性。若与诸法能如实见，即说明为无着之见。善勇猛，言无着者，为于此中着不可得，着无着性，着无实性，故名无着。因于此中能着所着，由此为此，因此属此，皆不可得，故名无着。善勇猛，言无缚者，为于此中缚不可得，缚无缚性，缚无实性，故名无缚。因于此中能缚所缚，由此为此，因此属此，皆不可得，故名无缚。善勇猛，若与诸法无着无缚，如何与法可说解脱？善勇猛，无着无缚，亦无解脱，离系清凉，名真解脱。善勇猛，若与诸法无执着者，则无系缚；若与诸法无系着者，则无解脱。远离三世，离系清凉，名真解脱。善勇猛，如是菩萨悟入诸法，无着无缚，亦无解脱，得真智见，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善勇猛，若诸菩萨能如是行，临近无上正等菩提，速能证得一切之智。善勇猛，我以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微妙法印，印诸菩萨摩诃萨众，令断以往精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速至究竟。善勇猛，我今自持如是法印，令久住世利乐有情。所以者何？我声闻众无胜神力，能持般若波罗蜜多微妙法印，至我灭后，后十后分后五百岁，扰于有情。儿时世尊告 贤首菩萨、尊师菩萨等五百上首菩萨及善勇猛菩萨摩诃萨言：善男子，汝等应学如是如来无量无数百千俱之诺由他劫曾所修集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为上首，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之所流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之所建立无上法藏，汝等应持如是法藏，我涅槃后后时后分后五百岁无上正法将欲灭坏时，分转时广为有情宣说开始，令彼闻已获大利乐。十诸菩萨闻佛语已，皆从坐起顶礼佛足，合掌恭敬俱白佛言：世尊，我等当学如是如来无量无数百千俱之诺由他劫曾所修集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为上首，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之所流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之所建立无上法藏，我等当持如是法藏，佛涅槃后后时后分后五百岁无上正法将欲灭坏时，分转时广为有情宣说开示，令彼闻已获大利乐。世尊，当于彼时有大恐怖，有大险难，有大报恶。当于彼时诸有情类多份成就感匮乏业，心多贪欲，不平等贪及非法贪之所染污，牵吝嫉妒缠缚其心，多愤凶悖，好粗恶语，谄曲骄狂，乐行非法，多怀轻蔑，斗讼相违，著不律仪，胆识所蔽，懈怠增上，精进下劣，忘失正念，著不正知，口强慧长，言简骄傲，喜行恶业，隐覆内心，贪慧痴增，善根薄少，为无明壳之所暗蔽，诸有所行皆顺魔党，与身法律横作怨害，与法宝藏常为大贼，秉性必恶难可亲赴。世尊，我等今者决定能持如是如来无量无数百千俱之诺由他劫善根所及无上法藏，与彼有情作大扰仪。世尊，彼时当有少分有情与思法藏勤求乐学，彼性至直无谄无诓，宁舍生命不作法愿，于法亦无诽谤厌背，我与彼类当作扰仪，于此身法示现劝导赞力庆喜，令勤修学。儿时世尊既以神力护持般若波罗蜜多微妙甚深无上法藏，令恶魔众不能坏灭，复以威力护能受持精进修行此法藏者，令断魔眷肃然解脱，于所修行速至究竟。佛时微笑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人中天上处处有情，因佛光明互得相见，使此众会天龙药叉坚大婆阿素罗揭露图紧那罗摩诃罗伽集于神众， 皆持种种天妙花香，奉散世尊而为供养，复发广大，赞咏声言：甚其如来大威神力，护持法藏及修行者，令恶魔君不能幻灭，断诸魔眷得大自在，于所修行速至究竟。若有敬信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法门受持读诵，为他广说，不复不畏诸恶魔君。若诸菩萨于此法门受持读诵，为他广说，便能降服诸恶魔君，一切恶魔不能留难。而使佛告善勇猛言：如是如是，如天等说。善勇猛：如来于此无上法门，为诸恶魔以结将戒，令恶魔众所有眷往于此法门不能为碍。善勇猛：如来今者依此法门摧诸恶魔所有势力。善勇猛：如来今者护此法门制诸恶魔，令不侵损。善勇猛：若有敬信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法门受持读诵，广为他说，一切恶魔不能扰乱，而能降服诸恶魔愿。若诸菩萨于此法门受持读诵，广为他说，普能降服一切魔君，是诸有情利益安乐。善勇猛：如是法门非诸杂染必有情类手所能得。善勇猛：如是法门非魔眷王所居智者之所行地。善勇猛：如是法门是性调柔及聪慧者之所行地。善勇猛：如极调柔聪慧下马非小王等之所称誉，亦非出现于必恶时，唯为轮王之所受用，由斯出现于彼世时，如是调柔及聪慧者方能受用此身法门故。此法门乃堕其手。善勇猛：譬如斋戒龙王、善助龙王、埃罗伐奴龙王，彼不为人之所受用，即为见故而现在前，亦复不为诸于天众所受用故而现在前，唯为调柔聪慧天众所受用故而现前也。如地势似与天众往游戏处言事之时，如是如是，比龙现作如是相状来现其前，为天地等所受用故。如是若有善事人地，乃能受用此身法门。如是若有善事人地，乃能受用此身法门，为能听闻受持读诵，为有情类宣示分别，比喻此法为大庄严，能大流通，做大法照，成大法喜，受大法乐。善勇猛：若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法门受持一句，尚获无量无边功德，况有于此大般若经能具受持转读书写供养留步，广为他说，彼所获福不可思议。善勇猛：唯性调柔及聪慧者 乃能摄受如是法门。若不调柔及聪慧者，此甚深法非其境界。善勇猛，我为有情断诸疑惑，故说如是大般若经。说此法时，无量无数菩萨摩诃萨得无生法忍，复有无边诸有情类，皆发无上正等觉心。儿时如来即彼决定当证无上正等菩提。十波切凡说是经已，善勇猛等诸大菩萨及于四众天龙药叉坚塔婆阿素罗揭露图紧那罗摩胡罗伽人非人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卷第六百《大般若经》圆满结束。